你是温柔的杀手，终结了我的渴求。你的笑意轻轻地划过我咽喉，心早已乖乖地躺在你手中，为何你却还能够无动于衷？轻轻看我的伤口，如果能让你感动，会有玫瑰盛开在鲜血流完后。也许你会把它别在你胸口，爱上你的我已经无药可救。从此埋怨的话我不再说，展开一场永恒的等候。我最爱最爱的温柔杀手，你用你的微笑杀了我。伤口，如果能让你感动，会有玫瑰盛开在鲜血流完后。也许你会把它别在你胸口，爱上你的我已经无药可救。从此埋怨的话我不再说，展开一场永恒的等候。我最爱最爱的温柔杀手，你用你的微笑杀了我。说